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 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中，人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若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痴情中，醉过痴酒里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人人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你说过的话，我不曾忘记。

成长。